调查员猫与石级，男律师魂穿猫身，萌宠悬疑，烧脑撒糖两不误。每周一部迷你番，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作者魏西三，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 你说的有道理，大家要记得订阅哟。 第34集， 觥筹交错，酒足饭饱。等到闭门宴结束，送走客人，吴样觉得踩了一晚上的高跟鞋，腿快断了。回到房间，他把自己往床上一扔，颇为遗憾地看向正在墙角理毛的吴一周。 哎呀，你要是会按摩就好了。 吴一周先是被这热切且不符合实际的期许给噎了一口，随即冷吃一声， 哼，要是还会做饭洗碗看孩子就更好了。 可不是嘛。 感情你搁这儿一天一把猫粮，还想养出个老妈子呢。 吴样嘿嘿笑了两声，不和他争了。女主人最大的恶趣味就在于主动挑衅撩拨，随即立马收手，然后兴致勃勃地看他自个儿在那炸毛，炸得七窍生烟的。如果还不尽兴，那就重复以上步骤，再来一遍。卧室的暖光下，吴样脸颊绯红，笑里还带着几分娇憨。吴一周这才觉得女主人不大对劲儿。 你喝酒了？ 他走到床边一跃而上，凑近他，嗅了嗅鼻子。 就一点点。 吴样两根手指一捏，生动形象地比划了个一点点。可吴一周看他这架势，怎么就觉着比划的也不太贴切。 去换衣服洗脸睡觉。 我不，歇一会儿不想动。 吴样眼皮发沉，上下止不住地往一块儿粘。 快点收拾完再睡。 吴一周抬起一只爪子推了推他。吴样原地耍赖， 那你让我撸一会儿充充电。 吴一周一脸无语， 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呢。 下一秒女主人就伸出魔爪，不请自来。 好软啊。 吴样捞过吴一周，拿脸贴了贴他软毛的身子，轻声一语。 喂，放开。 吴一周四肢乱蹬，死命挣扎。 哎呀，行了行了，那我搁这卸妆呢。哎，个口红，哎呀个口红。你手机响了。 救星来了。写字桌上的手机震动，进了两条消息。吴样这才意犹未尽地放开吴一周，探起身子前去查看。当天从石器中离开时，吴样留下了小干部的联系方式，并在今天下午离开南大之后主动联系了对方，请他帮忙打听一下扬州当年的班主任老师是谁。刚才这两条消息正是小干部发来的。消息内容是教语文的叫陈岩，早就离职了，没问到电话，但要来个微博看看能不能用得上。下一条是个微博截图，微博名叫打不倒的开开。吴样立即关注了对方微博，习惯性的查看了基本资料，又扫了一遍对方近期的微博内容，很快就将手机屏幕停在了陈岩今年10月5日发布的一篇微博上。内容是，居然是在这种鬼地方度过了自己的30岁生日，也算是人生完整了。感谢小外 Z 的蛋糕，感谢一路支持开开的你们，我爱你们哦。配图是一张插了三根蜡烛的蛋糕，光是看那浮夸的裱花和点缀，吴样都知道这玩意儿一定很贵。按照陈岩老师的微博，那日取走蛋糕又被吴一周跟了一路的男生 正是扬州。如果不是他临时起意提前提货，吴恙说不定就能赌个正着了。这么看来，扬州那位姓名不知的朋友有意或无意留下的所有线索似乎都指向这个名叫扬州的男生。 他为什么这么做？他和扬州又是什么关系？ 第二天，吴恙赶到医院住院处的时候差不多下午4点。因为提前联系好了要探望的病人，他很快就在一楼接待处护士的指引之下找到了扬州的初中班主任老师陈岩的病房。 陈老师好。 吴恙来前已经和对方讲明目的，表示希望了解一些关于扬州的情况，也得到了陈岩的应允，于是便大大方方地走了过去，打了个招呼。陈岩刚满30岁，前阵子动了个阑尾炎小手术，估计再过2天就可以出院了。他穿着蓝白相间的病号服，坐在床边，栗色的卷发梳成个马尾，比他的实际年龄看起来更加年轻。他笑着摆了摆手， 叫我陈岩就行。 吴恙并不知道陈岩从实习中离职的具体日期，但从他的微博来看，大概是从去年2月份起，陈岩就在几个视频平台开始上传自己制作的一些视频，主打生活服务类，如今也已经有40几万的粉丝了。吴恙开门见山， 我听实习中的同学说，你很早的时候就从那儿离职了，方便问问，这和扬州当年的事情有关吗？ 陈岩双手支着床沿，笑了笑。 被你猜中了，不过那件事我也确实有责任。 小陈老师直言不讳地说， 当时我刚毕业不久，没什么带班经验，你别看那些孩子年纪不大，也就14、15岁吧，但真的是什么都懂，比成年人更难应付。扬州出事后我都快吓死了，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来着，警察就来学校调查了。 但我听说学校不是很配合警方调查的吗？ 嗯，我和几个扬州的任课老师被教务主任大半夜的拎去开了个紧急闭门会，说是希望把这件事压下来。 陈岩说着在嘴边比划了个封口的动作， 你懂的，那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干什么都小心翼翼的，学校既然发话了，我肯定不想惹麻烦。不过事情过去1个多月，差不多平复下来的时候，他母亲忽然来我家找到我，说想要了解一下详细情况。我顾及学校那头的要求，纠结了挺久，最后还是如实说了。当时的想法也挺简单，别的我帮不了，但人家是扬州母亲，总应该了解事情的真相吧。只不过我那时确实不知道他是记者，也没想到后来会闹出那么大的风波。后来扬州知道了这事儿，跟我生了好久的闷气，一直以为是我和他母亲串通一气，故意把事情闹大，害得他都没办法继续在学校念书了。小孩子的想法你有时候根本就理解不了，你说谁会想到他替人家写作业做小抄，愿打愿挨，只是为了和同学处好关系呢？可是你看他那时候的样子，头上的绷带还没拆完，可怜巴巴的，我哪忍心告诉他人家这么对他根本也没把他当朋友呀。小孩子真是太难猜，也太难教了。 那你觉得扬州是个什么样的学生？ 他平时话不多，脾气也有点倔，但其实是个挺善良的孩子，人还特别聪明。你知道他还拿过全国竞赛的第一吧？ 吴恙点头。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 等你来发现。 喵了个喵， 咪咪翻。